22:06，22:05: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一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啊，非常有气质的一首歌啊，我可以说 Tori Amos 也是非常有气质的一个歌手，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Of the Great， 就是不正确的，或者是Creek 可以翻译成小溪。那么 up the great creek 呢，其实不能直接说你在溪面上飘，或者是我在小溪上游什么的，这些翻译都不对。其实它这是一个词组，叫做可以直接理解成就是不正确的。还有一个俚语，直接用它就代表着说女性妊娠了。怀孕了啊，也可以叫啊，你不是 you pregnant， 就直接说啊 you up the grade， 这样也可以这么说。 哎呀，确实是二娃老妇哈，在音乐当中都忍不住啊，流露出一些对女性的关爱。 嗨，这不算不上。 可能是因为本周日呢，就是母亲节了哈，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 嗯， 在这里呢，一档有爱的啊，非常注重亲情、友情、爱情呵护的夜晚节目哈。 是的。 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本周日是母亲节 啊，那是得回家看看老娘去。 是，能看看，亲自陪父母啊，尤其是陪妈妈吃顿饭呐、啊，逛逛街啊，拍拍照啊，是最好的了。如果做不到啊，可能是这个在这个异地工作啊等等，记得给妈妈买一束花 啊。 现在就是都是送货嘛，对吧？ 周六的宅急送嘛。 各种啊， 是， 所以呢，就是让妈妈感受到孩子的惦念。虽然他嘴上会说，哎，又给我买什么花啊，哎呀，那么贵的，你在外面。但是你记住啊，女人天生啊，不管怎么她排斥，你不要送花啊。 嗨， 她其实对花的那一瞬间的感觉都是特别美的，特别心里舒坦的啊。 对， 所以呢，记得送妈妈花啊。而且现在你知道，就是很多这个花束店啊，他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都特别的用心啊。不光呢可以送你花瓶，还有一些母亲的一些营养品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是越来越这个走入人心了，越来越体察到儿女有时候可能会疏忽的一些东西了。 这商家其实也是给你们考虑到很好了。 是的，今天晚上呢，应该说是被叶谦抓着哈，拍了一张直播帖啊。 对， 我已经习惯周一呢，就让他一个人哈，这个把票房哈弄得很厉害哈，也是他阔别已久。你看我今天连个耳环都没有戴 啊， 口红我都没有涂， 也不知怎么了啊， 也不知怎么了， 也不知怎么了，他就是这一副状态。 我戴个口罩子，然后他说又不想露脸啊。 嗯， 我说也是哈，我说我又没整容，我天天戴个口罩。也许会让人觉得怎么了？他到底 这个，我要是稍微多点心呢，我就会觉得韩丽拒绝跟我合影都拒绝到这份儿上了，都已经公然跟我这面前戴口罩拒绝跟我合影了。 哎呀，我想算了啊，反正有滤镜嘛啊， 是啊， 反正都拍了7年了。什么样还不知道吗？ 也是。 而且我身上穿这件衣服呢，就是我在直播间的专用的衣服哈。 嗯，保暖又保那个颜色款式哈。 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今天我带来的第一首歌也是陈奕迅在一部电影当中所演唱的新歌，叫做我们。估计很多看了这部电影的朋友在电影院里哈，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可能之前绷了很久的那个神经哈，或者是那种情绪，一下子就顷刻之间宣泄了出来。 听说也是泪奔是吧？那种感觉， 就是觉得自己不想再压抑了。 就是 人生确实有些遗憾哈，可能有的时候都放在某些角落里不去理睬，甚至说已经遗忘。但是总有一些影视剧作品哈，或者是一些歌声，一下就唤醒了一些什么， 就是听到那句经典的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你的遗憾和我有关，是吧？ 你的遗憾与我有关。但其实我对于这首歌最有感触的歌词反而是不是这句话 啊， 就是当我怀疑世界的时候你给过我答案，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就更点中我的红心 啊。这个经常有人能给你答案，不止他一个人呀。 就是后来我已经能够明白一些东西，就是我的世界观已经开始形成之后，你再跟我讲这个和我对这个世界产生怀疑还没有答案的时候，你给予我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那是最关键的一个时候他给你的一个答案。但是呢，其实你身边的人都是你的老师，时时刻刻都能给你答案。 但是现在可能也是大家都觉得谁也不愿意这个好为人师了哈，也不太愿意。叶欣然，我跟你讲讲啊，就今天晚上你照相那姿势哈，哎呦喂，您看你拿盘那姿势， 哎，有的是人愿意这样说话的 啊， 有的真确实很多，有一大部分 人，你老伙伴们愿意这样， 不是有，我真的我倒也不是说我的朋友群里有多少，但是我朋友群里边间接拉来的朋友有的是这样的。他说话的时候啊，尤其是他高兴了以后说话的时候， 哎， 他就好为人师。 哎，我记得几年前你的朋友里面有一个就是声音特别摇滚范儿的那个，你还记得吗？就是有一次晚上，然后你好像把他的语音打开了，哎，我一听我说你快关了，快关了，你还记得吗？ 都滚成这样啊，在你脑子里。 就是狗牙嗓那种感觉的，你还记得吗？ 那是好为人师的语气吗？ 不是不是，我就是说呀，可能有些朋友哈，就是生活里，你看我要直接说，哎，你声音太难听了，你别说话了。你看， 你这都不叫好为人师，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是那个，哎，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摆、 啊， 你下次别这么摆。哎，我告诉你啊，还要怎么着？你记住了啊，以后你要是想要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首先你得怎么怎么样，一二三，然后哎。怎么样，长那个知识了吧？哎，我还告诉你另外一事儿，什么就他就能顺着一直这么着。 胡同口的大叔， 对，他一直这么顺着串下去的跟你说教。还有的人呢，更不识时务的是什么？就是到你家去，你比如说我到你家去， 嗯， 然后我还跟你说，哎，你床壁应该怎么打？ 哎，对对对对， 你我跟你说，你枕头你得这么立起来， 对， 然后 哎，我是这样的，如果你能给我说出点说出来啊，如果你这个知识面真广到让我觉得哎这我不知道， 你从无论哪方面哈，科学上的还是什么，你自己知道的，你告诉我， 这个 哎，你说服我， 这种人情商是非常低的，因为你到了人家的地盘，你还去纠正人家很多，就算你看不惯的，或者是你想让他知道怎么摆才是正确，但是你不能用这种口气，或者是你不能就是直接啊，一直是用这种，很多朋友就是这样的方法，他认为他是一种交流。就是说他如果离开了这种状态的说话，他都不知道怎么交流，他这是一种交流方式了，已经变成了，知道吧， 就是你得知道，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没有绝对的对错啊，只有认知的不同， 对，最后反正最后不欢而散，顶多也就一句爱听不听，顶多了，就是你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 我告诉你啊，我给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我有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哈，来我们家也是啊，是一个男生朋友，就是我家刚刚搬家的时候，他来我们家参观，也是给予了我， 对吧， 他其实我理解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怕我一个女孩没有想到那么多，所以呢他就看着我们家鞋柜，他说哎烈，要是我的话哈，我就把这鞋柜一直打到最上头，哎，一直顶到天儿，又能挂衣服，又能挂鞋，哎，又全是。 看来他个儿比你高。 对，他跟我说完以后，你知道我回他一句什么吗？ 嗯， 我说我们家就我自己，这么多房间都可以放，我为什么都挤这儿来啊？这是我的家啊！ 他算可以，口气算比较温和， 对对对，算 圆润的，算 是会说话 啊。他还说我要是你，他起码会用这句话，你知道吗？有的是上来就你这不对啊，你这底这么这么弄，你这底这么这么弄，你们家这锅底怎么怎么，就 是 全都来，你知道吧？ 我还有个朋友一到我们家说，哎，我跟你讲啊，就你这浴缸，你肯定用不了几次。 哎，就判了死刑了，进来就 哎呦，我家就有，我跟你讲， 给你们家浴缸判死刑 了，根本就不用。 对， 我现在要跟他讲， 你你 我每周都有。 对，你起、啊、你迟早也给做塌了的，我跟你。你就吃吧，长见不长眉。The street lights through the daggers to your eyes. You can't find your bearings. You're slipping into the ground.The scene has no color and no sound. Do you still believe in me after the things I've done? Do you fear for what we have become? The ground is uneven, we stumble from day to day. We shelter where it's easy, I know your feet. Make a start we'll be that much nearer. We're too old to just stand here waiting to break apart. Kia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The Starting Line、星际线，来自 Kian 凯恩乐队，唱得非常的开阔，就是能唱出真的天际一般的感觉来、是这个乐队的很大的一个特色。他们的乐曲还有歌声都是特别的往外长张力，往外展现力是非常宽阔的， 包容性很强的歌哈。走在幸福路上的兔子小姐，这位听友发来了最新的评论，老傅今晚带来的歌都好好听哦，给好评啊。 好，谢谢。 就是二娃老傅啊、说你现在的音乐风格哈， 那 过去上了一个台阶。 其实我就是拿着过去的盘来给你们重新放一遍。 不，他可能指的是一些他不能接受的一些风格哈，就是以前我曾经拉下来的，然后你的摇滚圈里朋友很喜欢的哈。好，不说了啊，有很多事情呢都留在故事当中了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他可是一个有故事的人。2013年，在一次送女朋友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咱们 哦， 一听就是5年半啊！这个节目每天陪伴我回家，女朋友也陪伴了我5年半。今天呢，有时间发表一评论，希望能当上红人，像我的名字一样，红子熊，红了。 红熊啊， 红子熊红了。而且呢，今天晚上的红人我觉得很有趣哈，因为我们男左女右的陪伴史当中应该不会有4个5的时候了，所以这3个5呢就显得很厉害了哈。而且是 一五 啊，就是呜的很开心哈，喜极而泣的感觉。好吧，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红人的感召之下哈，我们这个有很多失恋的啊，一直以来是单身的朋友哈，可能都会跟他交流一下呀，对不对？人家5年半怎么陪伴那么好呢？人家怎么就没散呢？ 听男左女右呗，你不就想说这个？ 没，我就希望红人给他们传授点经验，对吧？就什么有一些现在还没走出来的哈。当然我觉得咱们听友还是比较算是走得快的哈。 5年半，这每个人都跟每个人不同，你用5年半的经验跟人家讲3个月的刚交往的经验是不可能的，对吧？ 抓重点，说点重点也行啊，对吧？第二时段见吧。最后只剩心虚，写不出骄傲的字句，写不出满怀的期许，写满了很多疑惑和问题，写满年少的身影。坐下吧，一起写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望穿了多少春来冬去，跋涉光年的距离。我写了很多的问题，像一首自己的主题曲，未来你会做着什么事情？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今天上映第39天的《头号玩家》上周仍停留在周票房前五的位置。该片上周再收票房4100万，位居周票房第五名，累计票房达到13.85亿。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心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7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我们来欢迎1555红红子雄先生。 哎，红子雄真的是红透了他了哈。 对，而且他也很开心的和大家很热络的聊天啊，让我们第10段的评论量达到了75条。看来明天我还真不能露镜啊。不能露脸啊，出镜露脸啊， 知道怎么了。 对，就是以前他一个人的话第一时段就能完成120的这个任务哈，现在又开始出现一些低迷 阶段了。可能是跟你信奉的一些那个，可能你现在不能栽赃到水星身上了吧。 最近是冥王星有点不顺， 往远了走了是吧、 水星是过去了啊，大家不要再往水星上泼冷水了哈。 太阳系里你经常能找着垫背的、 总之宇宙间呢一定会有一些磁场散发出一些可能会阻碍你某些事情的这个力量，但是人定胜天，对不对？ 好好好， 你得从主观上哈找到一些东西来克服它。 好， 22:35，不说太多了啊，因为冷笑话要来。 哎，说这个唐珊珊呀，最近见着你姐姐啊，看着你姐姐，忽然啊，她就觉得，哎呦，韩美人，你怎么瘦了呢？你咋瘦那么多呢？然后这你姐姐回答，哎，我那什么，我因为我的最近心情不是很好。你咋了？我很难过呀，我心里堵得慌，我这不老听，我这上不上下不下的，我这神经啊，这绷得有点紧了。最近你到底咋了？我就觉得吧，我觉得我老公吧，就也许吧，对他们那个训练队里那些小姑娘吧，就是感觉吧过分亲热了，明白吗？他就眉来眼去的，我一到他们训练队我就看见，我心里我就咯噔咯噔的，我就哎呀，我琢磨了，我琢磨了两周了，哎，所以我这姐姐真的就瘦下来了。呵，这那哪行啊，你跟他吵跟他离、不行，妹子你不知道，我这还想再瘦5公斤呢吗？ Too many drinks ain't even started. Never need to apologize. We already know we're far from perfect. I fall to the curb. You laugh till it hurts. Who cares? We've been here so many times. We're all stumbling through the night. barely see in front of me. Strangers start to look like friendly faces. I'm a little unsteady on my feet. And carrying the world is overrated. I fall to the cup. You laugh till it hurts. Who cares? We've been here so many times. We're all stumbling through the night. It doesn't matter.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is paradise in our minds, falling togethe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I know you. 吧，还真有那么一股子独特的劲儿哈！ 哎，你姐姐为了能瘦下去啊， 虽然她不是我姐姐，但是她真的是剑走偏锋的事还不少啊。 对，你姐姐能为了瘦下去，哎，她忍了啊，她接着还放纵我弟弟啊。这个我要提醒我弟弟了啊，其实是 真的，你作为这个大哥哈， 对， 有些事情 我得提醒你了 啊。你二娃老妇， 这像话吗？啊，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你的妻子？是不是？你又不你知道他在利用你减肥呢，你知道吗？ 没准你那个弟弟还故意的呢哈，也是想了这个爱妻心切哈 啊。 总之呢，我觉得这是个笑话吧哈。尤其我觉得这唐珊珊的介入哈，让每一次韩美的这个就是我反感的他出现的时候哈，都会改观一些。 唐珊珊这就不像话， 我太喜欢唐珊珊 挑拨 和多毛驴丝了。 挑他们夫妻关系不和。 哎，你当时为什么管他叫多毛驴丝和唐珊珊呢？ 唐珊珊他当然他认为我们国家最正统的发音其实是大唐盛世时候的发音，结果他理解错了、 哦、 他说他就要学大唐发音，结果人家呢也不知道哪个损友就刚才说想学大唐发音啊，那我告诉你，你必须去唐山学，他就去学大唐发音了，对吧？所以唐珊珊不远万里从美国来，从留学期间开始，从他是小学的时候嘛，他就跟着那个父母，他就从那个使馆的那什么呀，他父母那是大使嘛，他就过来，就从那时候开始 就爱上唐山话， 他就以为唐山话是大唐发音，是最正经的这个中原发音，结果他就去学了这套了啊。多毛利斯就不用解释，多毛利斯因为他小时候是很好看的，也是他小学的时候就在，就是跟我们是同学，他小时候是很好看的一个外国小男孩啊，那真是 beautiful boy 可以用在他身上的。越长越啊，这个五大三粗不说，还长得全都哎呀那么多的络腮胡子，那么多的胸 毛发浓密、啊、 哎，毛发浓密，你说这怎么弄？你这越长越粗犷， 却声音却越来越尖嗓、 哎、对，他就后来他到上海去生活过嘛，他就后来那个整个初中都在上海，然后就是毕业了才又回来相聚。 好了，这两个可爱的人物哈，希望他们以后经常斜韩美啊，经常出现在冷笑话当中， 不能经常来。 好了，马上进入到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一篇也比较长的暖文章。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人最大的教养就是让人舒服。君子如玉，触手可温。一个让人感觉温暖舒适的人，应该都是我们最想结交的人。这些人的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相处起来让人如沐春风。蔡康永就曾在《痛快日记》里记录了他父亲待人接物的细枝末节。爸爸讲的笑话90%是在请客的饭桌上讲的。爸每次请客要决定菜单时，总会对我们小孩解释两句，这家的蹄筋儿都是皮，不要点，六个客人吃这条鱼太大了，点虾要点完整的，别点剁碎的，可能不鲜。想尽方法让身边的人感到舒服，父亲的处事之道也影响了蔡康永之后的主持风格和日常作风。外表好不好看绝对不是人生的决胜点，讨不讨人喜欢是更重要的一点。这让蔡康永在娱乐圈积累了不少好人脉。其实这就像古人曾说的那句话，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其实是相互的，让人舒适的待人之道并非圆滑世故的手段，反倒是善待自己的基础。越优秀的人越懂得让人舒服。身边曾有一些年轻人疑惑地问过我，做人做自己就好了嘛，做一件事儿如果总在考虑别人舒不舒服，不会太讨好了吧。可是对于那些优秀的人来说，这并非献媚，而是深植在骨子里的教养。就像曹雪芹说的，洞明世事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优秀的人早已在日常的言行举止中发自内心的对别人好，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很喜欢的香港明星张国荣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和他相处是一种享受。当年刘嘉玲刚到香港，因为苏州口音而被嘲讽为北姑，经常被排挤和奚落。有一次张国荣遇到就出面呵斥并安慰了刘嘉玲。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性格内向，很怕跟人交流，每次表演结束后为了躲避和别人交流就会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里。张国荣便主动关心他，带着他融入团体。张国荣用他的温暖在娱乐圈获得了极好的人缘，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哥哥。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经常说要学会取悦自己，却很少说取悦别人。其实在我看来，适当地放一些目光在别人的身上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就像《人性的枷锁》里说的那样，要有体贴爱护的要求，有帮助别人取悦别人的热情。如果不是自私，如果不是无私，起码巧妙地遮掩起来自私。我们每个人都喜欢与那些相处起来让自己感到舒服的人，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学会让人舒服。这并非要你去迎合谁，而是要你学会换位照顾别人的情绪，让彼此关系更融洽。让人感觉舒服其实也是善待自己。罗振宇曾在《奇葩说》里提到过一个概念，发行社交货币。大概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别人对你好，就要先学会付出。你喜欢被照顾，就要先去照顾别人。你喜欢被温柔对待，就要先去温柔对待别人。其实这也是善待自己的一种方式。上世纪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杜月笙， 他的发髻就和他让人舒服的处世之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年杜月笙刚进入皇公馆不久，公馆大佬的太太林桂生就生了一场大病，杜月笙恰巧被选为去照顾他的人之一。其余被选中的人都很讨厌服务别人的埋汰活，却敷衍了事了些，而唯独杜月笙耗费心神悉心照顾他。从此林桂生就开始留意杜月笙，发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处处为人考虑，为人诚恳善良。于是他开始将杜月笙当成心腹来培养，先是下放权力给他帮忙打理皇公馆，再到给他包办婚姻，最后资助他自立门户。曾经默默无闻的小瘪三他命运就从此发生了巨大改变。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曾在《情商》一书中诠释了情商是如何影响我们人生的成功与否的。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能所抵达的高度。是的，在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别人打交道，有时候一句体贴的话，一个细微的小动作，都能改变我们和对方的关系。心里装着别人，让别人感到舒服，不仅能交到更多的朋友，也能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该如何做到让对方舒服呢？根据多年的经验和资料，给大家列举了几个舒适的相处之道，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一，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情绪的人。蔡康永曾说，承认自己就是一个有情绪的人，也承认别人是有情绪的人。其实这就是换位思考，我们不要用情绪去定义别人。当你想舒服做自己的时候，要理解别人也是如此。不去绑架别人，才能让别人跟我们相处起来的时候感觉如沐春风，觉得舒服。二，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说话的技巧在人际相处中也是十分重要的部分。我们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说话一定要给自己和对方都留有余地，才能让彼此和谐舒服地相处下去。三，不直斥其过。在生活中，我们都容易犯将自己的想法凌驾于他人身上的毛病，可实际上我们本以为用一个对方更接纳的方式去说这一切。王阳明曾说，大凡朋友，须珍归只摘处少，又耶将劝亦多，方是。对朋友不要当面斥责他的过失，可以委婉地表达，让他更加容易接纳。比如我理解你，就比你为什么这么想要来得舒服得多。其实方法有很多，一个灿烂的微笑，一句体贴的话，一个小动作，一个特别的昵称，都足以让感情升温。但总的来说，从善意的角度思考问题，既可以让自己做一个如沐春风的人，也可以获得一个融洽的人际关系。希望你是这样的人，也遇到更多这样的人。 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时光难留，只是一去不返。你说你有方向，我说我喜欢有伴，你

互相依赖。 因为我们的红人，他第一个关注的人物是蔡依林啊，当然我不知道他是更喜欢蔡依林的快歌《旋转跳跃》，我闭上眼， 反正你就跳了一首， 啊、还是这一首《我的依赖》哈、啊，很这个女人，很小女人啊，也很需要被保护的一首情歌。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卓琳蔡依林真的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歌手哈、啊，不仅是在唱功方面的提升，另外就是在舞台表演方面， 就是 基本上没有人敢跟她做那些。绝对是体操运动员的一些动作， 连跳带唱的那个功力是十分了得的，因为他一直在练这些嘛。 对，希望这首歌洪子雄以及他的五年半女朋友都会非常喜欢哈。说到这个五年半哈，咱还有一个听友小渔夫在里抱抱 啊， 抱抱他 啊，小渔夫要抱抱，求抱抱。 咱们、啊、不，他没让咱们抱，但是我们觉得要呵护一下他的现在的情绪哈。 嗯。 他是跟前女友好了五年半， 这是也是五年半 分手了。 他这五年半分手的， 真的有点走不出来呀。 五年半呀。 然后呢，我们的听友哈，这位叫做不乖达宁儿， 嗯， 多出去走走， 对， 让自己忙碌起来， 是 fighting。 哎，浅度人生还给你指了一个目的地，说去多去西藏走走。外面的 世界 很 美好， 去西藏走走是啊，但是你就看你能不能就是扛过那高原反应。有的时候你就是在那个缺氧的情况下，你反倒就清醒了，然后看着那个蓝天白云，你可能应该能清醒过来。啊，那五年半确实很难走出来。你去谁都，你养一只小猫小狗，你养了两年都还有感情。 我跟你讲、啊， 更别说五年半的人大活人了。 我虽然不是什么励志姐哈，但是呢。这人生谁的感情路上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刻骨铭心的事儿哈，但是我真的活到这个快41岁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你的感情中经历过一些重创哈，你真的要记得，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而且往往是在你这种情感低谷的时候，你人生中好像某些其他的按钮就一下子给按开了，对吧？你突然间发现自己有大把大把时间可以做你原来一直淡忘的，或者是你体内小宇宙以前不曾提醒你的事情。 对对对、 啊、 这个你一下就又有时间了。这就像怎么说呢，劝很多就是老父，就真的是像我这种老父老母一样，说哎，你孩子养了17年半啊，16年半哐当一下走了，不理你是吧， 上大学了、 哎、走你，我对外面的世界哐一下走了，那你肯定你会非常非常失落，对吧？儿子女儿一都不在身边，然后就是自己去闯自己世界去。这时候很多老哥们老姐们就会这么劝你，就是这么劝你，说哎呀，你有的是大把时间可以自己享受、嗯、你为他们已经奔够了，就是这种感觉。 对、 啊、 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嗯，当你遇到下一个人啊，当你再有一份感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与他之间没有在一起，对吗？就像我们曾经讲过那个故事嘛，那文章里也讲过，可能你们的缘分的那个份额哈，可能就是到五年半。 啊，对，缘分。 曾经呢，给他披过一件衣服哈，嗯、但是他后来要给那个 给他挖坑的 脏他的人在一起了。对，这是我们说的前世的一些缘分哈。 找给他挖坑的人。 而你也一样啊，也一定会有给你披衣服、给你那啥的人。 对，你得找上一世给你挖坑的人。 就算是暂时他还没有出现的话， 嗯， 他有时候也会啊给你一些小提示的。 对， 你看，就是 是 咱这聊聊他就好多了，是吧？ 乐观主义者，他说对，哈哈哈，没错没错，丽姐说的没错，其他按钮已经启动。 那你刚才跟我说什么走不出来？ 这走不出来、 啊、 是我理解的。 真有意思、啊， 这不就一下 骗我？ 茅塞顿开 ，Jack Jones 和 Wil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Breathe， 呼吸， 走出来就换个调子啊。 Now it's hard to breathe.

George Ezra。 对，你以前在节目里放过这首歌哈， 嗯， 而且每一次这首歌冒出第一句的时候，我就总感觉好像驾着一辆马车往前对要出发了，这沿途上呢要给很多人送各种礼物啊，每个人见到他都会很开心啊，这就是未见得会听懂一首歌，但是他的音乐旋律会传达给你一个画面。 对了， 对不对？ 嗯， 确认过啊，旋律， 确认过眼神，确认了旋律， 是你要的东西。23:25了啊，此时此刻呢评论量刚刚到了131条， 也还不错的。 明天我说啥也不着， 你撞线就行了。 你不要拦我，明天我真的啊， 撞120的线。 我明天戴个防晒口罩啊，我都不露脸了。 戴个防毒面具也没用啊。 洪子雄朋友啊，这个刚刚呢也把卓琳的歌给你了，后来我们又听了莫文蔚的那首《宝贝》啊，总之呢，没影了。现在接他班的是小渔夫啊，这位跟前女友5年半分手的朋友啊，那个幸福的5年半现在目前不在这个微博上了。 是， 哎，这个惨遭分手的这个 小渔夫在微博上， 对，而且小渔夫的状态好像是真的是按钮打开了哈，整个人不一样了啊。 对，希望你一直保持， 那都不是事儿， 一直保持如此轻松豁达，啊，就能走过去。 是事儿就一阵儿，一阵儿就完事儿啊，就这么简单。 嗯。 好吧， 和你放这么哀婉的歌曲给他听干什么呀？ 不，人都是这样的，痛定思痛之后又负负得正了哈。我们第四时段继续男左女右吧。 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 强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斐讯 K2T 内置天线，让颜值在线，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强。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抢先发售，更多优质产品同步超值开售。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赢在创意第10年，期待破历史综艺。 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10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6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 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明天天气依然以晴为主，光照充足，但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维持在一般的水平，白天体感较为舒适，适合户外活动。近期花粉浓度较高，过敏人群需注意防护。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三级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2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一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6，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在今天2018年5月7号晚上，到了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只要这半小时坚挺过去，咱们就到5月8号了，坚挺过去。 我刚刚听你说这个介绍的时候，特别像写日记，对吧？小时候写日记都会交代时间，星期几，然后天气如何， 对， 然后开始。流水账， 天气今天不错，还算是有阳光，但是没有昨天清澈，没有昨前两天那么透亮。 但是立夏之后，我们没有感觉到温度上的一个暴升哈，而是感觉 还没有呢， 很舒适啊。这段时间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另外就是五月份会有很多朋友，我们的听友们要做新娘新郎了。 是啊，过两天 幸福的新娘新郎， 过两天夏日的阳光全都属于你们。 嗯，男左女右会继续的陪伴各位哈。话说呢，在上周六啊，不，上周五的晚上，我和陈默在直播的时候呢， 嗯， 小小的哈， 怎么了？ 就是表达了一下我们年事已高 啊， 表白了？ 不是，表达了一下、哦、年事已高啊，这个 怎么了呢？ 多年熬夜哈，也会有一些这个 眼袋呀， 对呀， 黑眼圈呢、啊， 现在还长点小斑点呢，我跟你讲， 斑点呀，白发呀， 给我气的哈。嗯，不，白发你不能越熬夜、 啊、 我觉得这个是 白发， 你奔五了我奔五了，这肯定会有一些的哈。 怨什么怨、 哎、 血热吃大蒜吃的。 哎，我给你最近我给你推荐点跟芝麻有关的东西吧，我在吃，哎，我觉得不错呢。 黑芝麻糊啊？ 不是，芝麻丸，真的不错。 芝麻丸了都、 嗯、 就是把所有的芝麻都聚成一起弄一大碗， 黑黑的一小球 啊， 真的很好吃，虽然有点油哈，但是 啊，那么油呢？ 对，非常香，你懂吗？ 好， 就是那个芝麻榨出的香哈。 嗯， 那要不我下周送你一罐吧，好吧？ 啊，那一罐一罐来的呢？ 就是一小瓶嘛。 行啊， 挺贵的呢，我跟你讲。 行，谢谢你。 咱们一 一到这第四时段老说这个坚挺啊，意味着就是我们全天的体能、情绪还有各方面哈、啊、都在走下坡路啊、嗯、所以呢到了这个时间点我们将会与大家多分享一些音乐啊， 这就跟人过三十一样，人过三十啊，三十五吧，略微往后错一错，人过三十五就开始每年都减少8%或7%至八的这个，哎，每0.7%至0.8%的这个，就是自身的这个体能，你说的这些能量啊，它每就是每况愈下嘛，就是这意思，0.7%至0.8%，其实也挺快的。 年老色衰， 嗯、 好吧。 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 我把照片你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意 不管他还在这里会怎样。 其实现在听到这首 Penny 的怎样哈，可能很多人还会想起前一段时间那个歌迷啊，那个跟着他一起唱，然后最后把自己乐得不得了的小胖歌迷哈。对，就是人最后能够敢于跟自己自嘲哈，或者开自己的玩笑，我觉得这才是真的活得明白，真的活得洒脱啊，就是把很多事情真的放下的一个举动。 无论是那位小哥还是 Penny 都是非常会这个自我调节的啊。小哥也特别后，事后也是在自己微博里也特别搞着说为什么自己喜形于色。那当然了，他追捧这个 Penny 那么多年，得着这么个机会，是谁都会。是谁都会乐疯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哈，也不管自己这个唱功到底如何了，上去就是一嘴啊，发现唱的完全不在调上。但是难能可贵的就是他在最后能够给自己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 happy ending 啊，这个太欢乐的一个 ending 了，以至于让更多的朋友因此而知道了 Penny。 真的，我身边很多朋友以前他们就没有听过 Penny 的歌、哦、我说不可能，你们没有看过《流星花园》吗？ 还真有点可惜。 当时的那个《你要的爱》多火啊！ 嗯， 然后有的人说啊、哦，那个歌知道，不知道是他唱的。我一想，哦，可能有很多人时间过去的太久，他可能也真的遗忘了。 哎，有的时候包装出这种真的唱片公司很费心费力，包装出这么一种特，就很有特性的小女生，或者是像陈绮贞、像戴佩妮。 还有 是金子总会发光。 对，还有像以前有， 包括徐佳莹也是， 徐佳莹 都是创作型的歌手哈、 啊。过去一些那些 张悬 特别、啊、特别有力有那种风格性的各异的这种歌手，那很多时候就是很可惜，不是每个人都就像那个年代，我们要追捧起这个歌手或者乐队来，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屈指可数，也就在一两百里边已经算多的了，你就在这一两百里边，你就能就是每天都能就是得到他们的信息，然后追随着这些乐队跟那些歌手。 现在 但现在这不行，一两千你肯定是追不过来的， 甚至一个新的综艺节目哈，一个新的一个选秀 就出来一堆、 就突然之间又给你来了很多这个你根本就没听说过的名字啊，一些非常有活力的青年。我朋友经常哈、在这个朋友圈里，我会看到有些朋友说啊，我在机场，我一出来，哇，好多小姑娘，突然间 也不知道他在追谁呢啊！ 突然间出来一个人，哇，他们激动万分。我看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啊，我也漏过去，我下来以后，我这啊，怎么着？国就是哪个球队出来？ 什么球队呀、啊？球队 这是我爱的。 对，球队，我们举这横幅干嘛呀？那种。 对，大家都有自己的。 后来我想想也是，球队那肯定是举着都是人球队的横幅。 就包括有人可能在这个朋友聊天当中会说：“哎，我特别喜欢听男左女右啊，我很喜欢叶谦。”人家都会说：“ 叶谦谁呀？ 谁呀？ 嗯，肯定的。 谁呀？嗯，卖什么呢？ 真是，那天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世上可能就很少有人对很少有人知道我们了，但是还有的时候还真是很多人知道。有的时候你说我 你不要被自己的幻觉给蒙蔽了啊！ 不是，有的时候是确实是吃着饭呀，就是会有人过来跟你一笑，或者是跟你说合个影什么。这个我确实是也还是遇到，但是呢，我 错了， 不多了。 Yeah, I'm right here, I'm trying to make it clear that getting high for you just ain't enough. I'm not gonna wait until you're done, pretending you don't need anyone. I'm standing in naked, I'm standing in naked. I'm not gonna try toYou're ready to swallow all your pride. I'm standing naked. I'm standing naked. Hey, get out. I've got nothing left to give, and you give me nothing now. Read my mind.Back, then your walls need breaking down. Cause here I am, I'm giving all I can. But all you ever do is mess it up. All you ever done. Yeah, I'm right here, I'm trying to make it clear. Getting high for you just ain't enough. I'm not gonna wait.Pretend that you don't need anyone. Can't you see that I'm naked? sunset 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到疯掉，想找回失散多年双胞，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逃出名为日常的煎熬，忘了长短，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交，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因为驯服想念的像一只家猫，踏着我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着，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笑，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别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 第七个晚上我们听到了五月天带来的这一首好好，这也是在五月哈，对于所有听友的一个美好的祝福，愿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啊， 好好变成好好的了，一下 翻译过来嘛， 哎，一下变北京话了， 就是啊，从台北到了北京啊，就是好好的。 那行啊，五月份应该是不会少放他们的歌曲的，所有五月天的歌迷们，尤其是到了五月啊，很多这个音乐节一开过以后呢，然后呢，很多的这个乐队就从这个季节开始，怎么说呢，就苏醒过来了，然后这一年的活动就开始了。 Don't start, don't start. 对， 我们更多的这个身上穿的装束越来越轻便了。 在这之前，二三月份他就是为了这场音乐节而这个排练呀，然后在小型的什么 live house 来演一演啊，这些歌手的乐队。 你又要去？ 在当然，然后从五月份开始，他们就真的就能接到一些商演了啊，很多大的商演。 好吧，祝福大家都能够哈有一个自己的舞台。 是， 今天的最后呢，我想把这位听友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冯玉文 F E N G， 你还有印象吗？ 冯玉文冯， 去年的今天还在太原， 嗯， 一个人的生日， 嗯， 今年在北京， 哎， 依然是一个人的生日 啊啊嗨， 一年了。很多事情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感谢生命中那些曾给予我帮助的人， 嗯， 更感谢我的父母和我的闺蜜，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期理解我， 嗯， 支持我，爱你们，